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五十一章，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。上文我哋讲到咧，九叔师徒三人去咸水镇，咁啊去咗钱老板间西餐厅，谂住倾生意啦。咁呢个钱老板咧果然系一个生意人噃，货比三家，竞标上位。呢头系请阿九叔嚟啫，嗰头咧亦都请埋阿九叔嘅大师兄，就系呢个大师白建叔。咁抽生条死仔咧，狮子开大口啊，要人500两睇风水费。咁啊，市价都系10两8两到嘅啫嘛。钱老板见到咁啊，咪梗系拣大师白建叔噶啦。而喺倾倾下嘅过程当中，九叔就见到大师伯嘅徒弟呢个阿坤，竟然啊趁啊钱老板个女阿 Mary 唔为意啊掹咗佢条头发噃，就话佢心术不正啦。咁三个人倾唔成啦，面懵懵咁啊行咗啲西餐厅，求其揾间嘢坐低食饭啦。秋生啊讲啦，师傅啊，咁我哋而家咪走啦？ 梗系啦，你仲远唔够咩？ 文才讲啦， 喂，系系啊，师傅啊。咁就算我哋走，不如都等多晚啦。我哋 做咩啊？继续做粥铺生意啊？ 啊，唔系，师傅，你啱啱讲啊，大师伯个徒弟，佢就叫阿坤系咪啊？咁佢啊掹咗嗰个大小姐个头发，你估佢搞乜鬼嘢咧？你话 你理得人搞咩啫？你唔搞事得咯？ 臭生啊讲啦，哇哇就唔系咁讲啊，师傅有哥之前啊。就话呢个大师伯啊，都唔系做啲咩好事多嘅人嚟嘅咧。正所谓臭罂出臭草，我睇佢徒弟啊，都唔知道想搞啲咩啫。喂，师傅，不如我哋啊静观其变，喺度住一晚，我同文才啊偷偷地跟实佢，睇下佢做咩衰嘢。嗱，佢有啲衰嘢咯，我啲后面补飞，咪又可以搵到钱咯。 九叔啊讲啦，你都懵嘅，你估贼喊捉贼呢件事，净系你先谂到咩？ 吓、啊，真系点啊，师傅？ 阿友咪同你讲过咯，做道士呢行嘅可以食到好饱，但最紧要就问心无愧啊嘛。 文才讲啦，啊、哎，我都听讲过，有啲赶尸嗰啲咧就利用啲僵尸嚟混鸦片，啊，博啲人啊惊僵尸，就仲要啊趁夜晚先行，咁啊乌灯黑火又有僵尸啊，啲人啊惊就唔会去检查佢啊嘛，系咪啊？ 系咯，师傅，咁除咗赶尸，仲有咩哪吒嘢做啫？ 你仲问我？你啱啱咪讲咗啦，你哋都做埋添啦。 吓、啊，师傅，我哋冇做过咩、啊？ 哼，冇。你两只死仔唔记得咗点样同阿小红夹计去呃个死鬼保少啲古董咩？ 哦，我明啦，师傅，即系话咧，有啲邪道想搵钱，就叫佢啲徒弟啊，或者勾结啲鬼物啦、啊，搞到呢度闹鬼，然之后咧，佢自己亲手收翻。其实啦，啲鬼都系佢自己放出嚟嘅。 九叔啊，拧拧头， 唉，总之我哋行得正，企得正啊算。 文才抵唔住颈啦，我话师傅，喂，呢啲唔似你讲嘢，你唔系好正气凛然嘅咩？如果唔系，就搞啲咩大头发出嚟？ 九叔啊，入入手， 如果佢真系咁搞，即系鬼系佢捉嘅，又系佢放嘅，你觉得会搞出人命咩？哦，咁啊，好难讲啊，师傅。咁我问你，搞出人命边个找数俾佢啊？ 啊，咁又系、啊，我谂咧都系搞佢，搞到好似好大阵仗咁，佢自己亲手收翻翻嚟，咁咪一家便宜两家着咯。 系啦系啦，师傅，咁啊点讲都好啊，都系自己本门啲人，你唔通真系唔理啊？ 九叔一边饮住啖茶，沉吟咗下， 咁啊望望个天，唉。总之你哋少理啦，而家咩时辰啊？ 师傅啊，睇个热头呢，新牌时辰啊过咗啦，准备到有时㗎啦。所谓有时呢，亦即係5点打后啦。九叔啊望一望个天。 咁好啦，而家返到去都夜啦。我哋就喺土地庙度过一晚，听朝先返去啦。你两个啊，唔好再搞啲咩事返嚟要我搵事啊。 知啦，师傅。 啊，得啦得啦。我哋到夜晚个夹实嗰点啊奸仔，睇下佢搞啲咩科研。 咁一边讲，三个人呢亦都叫做食完个下午茶，收拾咗一下就去咗土地庙啦。 时间一眨呢就入夜了噃。文才同秋生都叫做在咸水镇浸过一期的啦。虽则话就不是熟门熟路，但是基本上呢条条街他们起码行过啦。好快就找到了大师伯落脚的地方，竟然呢就是一间小道馆，香火都几鼎盛下的吧。只见到他们这个老表阿坤鬼鬼祟祟地在道馆里溜出来。文才和秋生见到啫，这条奸仔想搞事了，不声不响地就跟在了这个老表坤的后面。一路跟一路跟，不觉呢就见到这个阿坤手执着一个白包袱，鬼鬼祟祟地就行出了郊外荒山野岭的地方。两个人卧高头一看，越挂柳梢头真是越黑风高，最适合作奸犯科了。只见到这个坤一路行在树林里面，左望右望，慢慢行了去，咦，以前怪老子作法那里。只见这个位置呢有一块很平的青石，秋生和文才捏手捏脚跟着后面，离远就找了个小山坡，在树丛之间躲起夹实这个坤。只见这个坤两三步行上了这个青石板，左望望右望望，荒山野岭这里应该够远的啦。入边自言自语啫，数数个青石板，然之后身上的衫一除，在道袍里面穿着一件白衫，绸缎来的，有点像死人的寿衣呢。上边呢用蓝色的丝线就织了一道符出来。秋生和文才看看这道符什么鬼嘢嚟噶，睇起身有啲眼熟，但系太远啦，见唔清楚。文才细细声讲啦：，喂喂，你睇个夜鬼妈妈着到件寿衣出嚟咯，佢搞乜鬼啊啦？秋生啊讲啦：，嚟嚟嚟，佢解开咗个包袱啦，咩嚟噶？两条友啊放眼望过去，只见到呢个坤打开咗个白布包袱，原来个包袱啊！是画满符的一道方巾，里面有三只黑色的碗，前面还有一个黑色的葫芦仔，里面有三道符。一般符就是黄色的，而这个坤拿出来的是三张白色的符。只见这个坤拿着其中一道符，袋里面揞了条头发出来，应该就是早上 Mary 那条头发，拿起条头发捋一捋直，就将它夹在其中一道白符的中间，跟手一张道符一对折，两边左右一折，道符就好像变成一纸鹤咁啦。只见攞住道白符，掀开咗前面黑色嘅香炉，将道符放咗入去。而呢个香炉隔篱呢，就是一个葫芦，葫芦打开咗盖，左边个黑碗掉咗少少酒，黑色碗个碗盖是一个黑色嘅八卦罗庚，一左一右呢都扎咗到白色嘅符嘅。跟手呢个坤呢，双脚盘膝坐低，活一拨自己头发，嘴角微微奸笑咗一下，随即个双手剑指一样，一盒对住个香炉，起啪夹住 Mary 头发嗰张白符咧，就喺香炉上面烧着咗啦。秋生见到咁，讲过文才讲啦：，喂喂喂，你话条奸仔搞紧乜嘢啦？ 人车，你问我，我问问边鬼个啫？你话 喂唔系啦。你有冇带柳叶喺身啊？ 有，梗系有啦，牛眼泪我带住添嘅。 喂，不如我哋开眼睇下佢搞乜鬼嘢咯？ 又好啫，咁啊话做啊做。 秋生同文才啊，立起啲柳叶滴上牛眼泪，往自己眼上面一抹，再次啊张眼望过阿坤嗰边，只见呢个阿坤两只手啊反手，手指公对手指公，尾指对尾指，从头壳顶一路捋到心口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一边念呢，面前嘅香炉呢，嗰度白符已经烧到尽啦，一个青烟就飘起，慢慢呢就形成咗一个漩涡，而漩涡里边啊，文才同秋生啊好清晰咁见到喺青烟里边有个画面浮现出嚟，两条友擘大只眼系咁望啦，哇，好似井中窥月咁，隐隐约约见到个女仔，好似就系 Mary 嚟噶噃。阿 Mary 咧着住一身嘅睡衣，西洋嗰种。咁啊，西洋睡衣系咩样咧？不外乎一个特点嘅啫，布好少。只见到喺镜像里边， Mary 咧懒懒闲咁啊，瞓喺张床度，攞住本书喺度睇紧，再望望呢个阿坤，只见嘴角一戚，咸咸湿湿咁笑咗下，两只手啊不停变换咗三个法诀，而青烟镜像里边嗰个 Mary 咧，与此同时打咗个喊佬，只眼系慢慢合埋，睇紧嗰本书咧，亦都噼啪咁啊跌咗落地，身上边件睡衣一滑。朝头早都系让半球啫，依家让足一球半。跟住呢个阿坤咧，手结一个莲花印，身体上啊微微泛起一阵白光。由于文才同秋生开咗眼噶嘛，哇！呢条死仔想元神出窍。文才讲啦， 佢想点啊？佢又 车仲使讲，整晕咗人哋女仔，佢自己又元神出窍，咁啊，梗系奸淫老女，为所欲为啦，想。文才一听到啫，正准备十咁企起身，秋生一嘢掹住佢，喂，作死你啊，做乜鬼嘢啊？ 喂， 佢乜鬼啊？你有冇计啊？两个人一边讲啫，一边就见到呢个阿坤啊，元神已经行咗出嚟，望望自己坐喺度嘅肉身，奸笑咗一下，大踏步咁啊行翻去镇里边，咁啊元神出窍啊，唔使一步步行噶嘛，见到佢系咁飘去前面。文才急啦， 你死啦！咁点算咧？你话 秋生啊话啦，哇个元神出窍走咁快，你又唔系鬼点追啊？啱啱讲到呢度啫，文才同秋生啊互相对望咗眼， 诶， 有计啦！荔枝靓靓，荔枝靓靓，呼咁一阵阴风， 喂，我嚟得快唔快呀、啊？你哋揾个咩事啊？有 啊，荔枝。我有件事想揾你帮手啊！ 哦，系啊，系咯，系咯，大事嚟啊！ 咩大事啊？好紧要噶！ 哎呀，黎姐，你睇下嗰个奸仔，一边讲一边指住阿坤肉身，你睇下呢个奸仔啊，元神出窍啊！ 呢、这个人有啲熟口面噃。 系、哎、啊，就系上次啊，劈到啲鬼魂飞魄散嗰个大师伯个徒弟嚟噶。 原来系佢啊！无啦啦元神出窍做乜嘢啊？仲有咩好嘢啊？ 嗱，不如咁咧，臭神啊，跑跑文采。嗱，我就同你姐阻止呢条友仔作奸犯科、奸淫少女，你呢就收埋佢件披，等佢翻嚟搵餐饱都好噶。 文才听到啊，咁又可以、啊，几好玩、啊、又，就等佢咁贱家又咁臭串啊！嗱， 黎姐亦都阴阴嘴笑一笑啦。 呢、这个方法呢亦都系恰到好处㗎噃。好，我帮你。 一讲完啫，黎姐身一闪，出咁飙咗去跟住阿坤。秋生一见到，喂黎姐等埋我先得㗎。 哎呀你快啲啦。 喂等埋啊，我冇你咁轻㗎，一走都冇影，我跟你唔到啊黎姐。只见黎姐拧转头望望。 啊咁好易啫。 一闪身。成隻鬼影一缩就变咗个萤火虫喺前边就飞嚟飞去。秋生一见到啊有黎姐做明灯，咁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啦。两步嗱嗱嗱跟上去，向后有入手。文才见到秋生入手呗，佢自己都企咗起身。 得啦你去啦，呢度我嚟搞佢。 一边讲，文才喺个山坡仔度削咁就削落去，一步步行过阿坤嗰度啦。 你只咁嘅死奸仔啊，勾勾硬咁咪话我哋系白痴，一巴就刮咗个面度。我啊听阿友哥讲啊，你啊师傅都唔系咩好人嚟噶，我睇你咧都系好唔得去边噶啦。啊，果然啊今晚俾我哋断正啊，你只咸湿仔啊！ 一边闹住，文才后边一兜兜起呢个坤嘅肉身。 哇你条咁嘅死仔又几鬼重下喎。 夹住个格底就将呢个坤嘅肉身向后拖啦，拖咗个树林里边。文才望望周围， 啊呢度你有排搵啦，应该都 跟手。文才一放，阿坤嘅肉身软赖赖咁陷咗落地。而呢个时候呢，有只瘦猛猛嘅黑狗系咁行过嚟，对住文才吠咗两吠。文才一见到 啊你有乜野狗，你走开啦。 随即个喇嚿石仔一掟，啪咁一下掟中个狗头，只野狗被石头打中，呼咁一下掉头就走鬼咗啦。文才拍拍只手，又諗住斗起阿坤嘅肉身再往里面拖啦。 而正喺呢个时候呢，树林深处一阵狗吠系咁传过嚟，文才吓跳，只见到一群野狗系咁狂奔过嚟，文才吓到倒后两步，唔系啩，饿狗抢屎啊！成个人都未企定啫，两只饿狗一扑准住咬文才啦，文才两步跳开，顶你个肺啊！三步夹埋两步系咁跑开咗，回头一望，弊啦，一堆饿狗对住呢个坤嘅肉身，一啖啖就咁咬，吓食尸狗，乜鬼嘢食尸狗呢？嗱，相传喺乱世，特别系战乱嘅时候啊，乜鬼嘢都唔多，死人啊最多噶嘛。咁啲野狗啊、饿狗污糟邋遢喺井里边啊，真系人见人殴嘅。咁为求生存咧，只能够喺野外咬尸体食啦，所以叫食尸狗啦。而由于尸体里边有尸毒噶嘛，只只狗啊，啲牙全部都有毒嘅。只见到呢班咪食尸狗，由于数量啊太多啊，一边喺度咬阿坤嘅肉身啫，咁冇咗灵魂真系尸嚟噶啦嘛。一边望住文采，睇起身饿到眼都红咁仔啊！我话知你生勾勾定系死鬼咗啊！冇嘢落口嗰啲食尸狗啊，一秒见文采啫，一堆狗啊追住文采系咁去咬啊！文采惊啦，一边跑啊，喺个袋度乱鬼咁揞，一摸到好似硫磺粉，向前一撒，剑指一舞，三味真火，砰咁一下，前边啲硫磺啊，即时烧到烟尘滚滚。啲狗啊，俾啲烟逐到钳钳声咁滞啦。文才世系假啦，正所谓死道有莫死贫道。咁啊好啦，佢啊走甩咗啦。坤少嘅肉身就俾啲食尸狗咬到差唔多咁滞。咁啊，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下次再讲。